徐乐，焉吴中人也。尚书曰：臣闻天下之患，在于土崩，不在瓦解，古今一也。何谓土崩？秦之末世是也。臣设吾千乘之尊，持土之地，身非王公大人明族之后，吾乡区之域，非有孔曾墨子之贤，陶朱伊顿之父也。然起穷相，奋己勤，偏袒大呼，天下从风，此其故何也？由民困而主不恤，下怨而上不知，俗以乱而政不修，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。此之谓土崩，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。何谓瓦解？吴楚齐赵之兵是也。七国谋为大逆，号皆称万乘之军，带甲数十万，威足以言其境内，才足以劝其市民，然不能息壤尺寸之地，而身为秦于中原者，此其故何也？非权轻于匹夫，而兵弱于陈涉也。当世之时，先帝之德未衰，而安土乐俗之民众，故诸侯无境外之助，此之谓瓦解。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。由此观之，天下常有土崩之势，虽不依穷楚之势，或守难而危海内，陈涉是也。况三晋之君或存乎？天下虽未至也，诚能无土崩之势，虽有强国劲兵，不得选种而身为秦，无楚是也。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？此二题者，安危之明要，贤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。见者，关东五谷硕不登，年岁未复，民多穷困，众之以边境之势，推数循礼而观之，民已有不安其处者矣。不安故易动，易动者土崩之势也。故贤主独观万化之源，明于安危之机，修之庙堂之上，而晓未行之患也。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。故虽有强国劲兵，陛下逐走兽，射飞鸟，鸿游雁之幼，因纵自之观，及驰骋之乐自若，金石丝竹之声不绝于耳，帷幄之嘶，排忧诸儒之笑不乏于前，而天下无素忧，明何必下子，俗何必成康？虽然臣妾以为陛下天然之志，宽仁之资，而诚以天下为物，则与汤之名不难谋，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复兴也。此二题者立，然后处尊安之时，扬广誉于当世，亲天下而服四夷，于恩宜德为数世隆，南面背依，舍媚而依王公，此陛下之所服也。臣闻图望不成，其必足以安。安则陛下何求而不得，何威而不成， 西征而不服哉？